傻着等当节奏太过沉闷，我喜欢城市里有梦想，色彩缤纷，我需要绝对的好理由可以狂奔。高压电冷气流一交汇，冲突发生，地面上用力等会不会触发地震，你知道我想要会让我发烫的每个吻，把全世界吵醒，我想与你更靠近，让温度继续燃烧爱的渴望。我感到快乐，我感觉好热，饱满的能量就快要沸腾，关不住自由的快门，不管反正这一刻我要还不能等，蠢蠢欲动的灵魂它在发热，越狂越热，越来越热。 从来不算重。